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爱情。应该更加确切的说呀，是要谈到一些年轻人的爱情。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别怕，有我在。今天呢，我还请到了两位嘉宾朋友来到机房，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编辑空空。空空你好。 你好刘莎。 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 大家好，我是空空，今天带着一本全新的爱情故事集《别怕，有我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另外一位啊，是一位年轻的男生，他说啊，他对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发音，他说的不太好，他的名字全称呢是鞠敬伟。他说我要跟听众朋友介绍，我就不说我这姓了，光说后面这两个字可以吗？我们说可以，那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鞠敬伟。 啊，大家好，我叫经纬。 你叫经纬，那么是一位年轻的资深的作家，很高产，还除了这本书以外还写了不少的作品，是不是？ 嗯。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谈到了今天来分享爱情，我们来分享这本书别怕有我在。谈到了爱情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说过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它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二位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爱情书？除了是年轻人的爱情书以外，它还有哪些特别独特的内容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呢？ 其实我们这一本创作集呢，还是中国第一本微信公众大号的原创作品集。它由这么远那么近监制，睡前故事主编，囊括了23个不同风格的温暖爱情故事。这其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青年作家，比如说宋小军、五哥、这么远那么近、烟波人长安、苏根生等等。 一本合集23个故事，有10位作者。那问一下鞠经纬啊，应该说问一下经纬，这本书当中的哪些内容是出自你的手笔呢？ 啊，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叫做《幼稚情书》。 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认为它的特色在哪儿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他表达了一些就是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然后可能一些关于暗恋的一个故事吧，然后在一些结尾处点明出来。 我们很多的读者啊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作者他们在写故事的时候，不论是爱情故事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故事，实际上写的很多的都是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那么自己的一些过程。那么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写的这个故事有你个人的这个因素，你的经历在里面吗？ 幼稚情书是没有我个人经历的。 就是可能是更多的演绎你听到的也好，或者是你感受的也好，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吗？ 对对，差不多。其实这个故事就大概是一些我特别想写的，就是想要表达出来一种爱情观，所以就特别想写这个故事。 哎，我觉得下面一个问题该请教我们的编辑空空了啊。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啊鞠经纬他个人写的故事的一些感受。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本书是由10位作者一起编纂的一本合集。那这10位专家啊、这10位作家除了鞠经纬以外，他们每个人的风格又是怎样的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其实我们有23位作者了， 23位作者， 是的， 是23篇内容， 对，出自23个作者的 啊。 嗯，其实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一场第一章，它收录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位青年作家，比如说苏更生老师。 嗯 嗯，他的故事我一直都有在追。他这篇故事叫《我永远爱你》，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克制的爱情故事。嗯，可能 绷着的那种哈。 嗯，对，非常克制。 你就想要干什么就非不干什么， 一直到最后那个话都没有说破。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很爱一个很熟悉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已经携手别人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你永远不能把这个感情说破。 嗯， 这是苏更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克制的故事。像宋晓军写的是，他原先很多的故事都是写追姑娘的，但是就是那种在爱情里头很煎熬的感觉哈。但他这个故事就是写一个婚姻的故事。 嗯 嗯，在婚姻里边出走与回归的这样一个故事。嗯，我觉得他到最后可能想告诉我们的是，家应该是个最温暖的地方吧。 嗯， 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你。 嗯， 这是宋晓军的故事。然后像五哥吧，他就是已经是一个功力特别深厚的作者了，被称为这个写作圈的周星驰嘛。他功力特别深厚，他这回给我们带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初恋故事吧。嗯，年轻的时候所遭遇的一些家庭变故，导致你没有办法可能和你初恋的这个人去坦荡的去相处。经过人生的很多波折之后，就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嗯，当你再回去想追寻这份感情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我们刚才是说了几个人他们的写作的特色，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的这些作者的特色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做相关的介绍的呢？空空。 嗯，其实在我们这一本书里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类型故事就是初恋 啊。其实像幼稚情书也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吧。 嗯，其实像这么多作者哈，他每一个作者的故事都是有自己的温度的。但是为什么说我对这个初恋故事就特别深刻呢？我觉得有些初恋是一种刚刚好的感觉，像金伟的那个幼稚情书。 嗯， 你可能年少的时候你喜欢的这个人，到你们成年了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们都彼此喜欢，就是这就是一种特别刚刚好的感觉。但是有特别拧巴的初恋。 对， 就是我们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叫老张的初恋。 嗯， 就是一对从高中吧开始恋爱的情侣，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两个人是异地，天各一方。嗯，就是经历了很多成长和蜕变，特别是女孩子，女大十八变嘛，她变得特别优秀特别好看之后呢，这个男孩子面对这么一个美丽的女朋友有一点无所适从，因为原来女孩就是所有事情都以她为重。 嗯， 但是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圈子，好像这个男孩就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了。 原来应该那种归属感特别强烈，现在的归属感有点降低，自己就觉得不安全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而且他自己吧，本来是打心眼里很在乎这个姑娘，但是他关注的这个点吧，我觉得很有问题。嗯，他就是比如说查岗呀，就是患得患失呀，这样一些情绪，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甚至最终有可能分手这样的一个结局在等待着他。 是的，是的，他就会对女孩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呀，就这样，好像他是在表明对女孩的这个关注，但是实际上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嗯，刚才呀，空空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这本《别怕有我在》这样的一本合集当中的一些故事当中的特点。其实啊，我不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啊，空空，你是这本书的编辑，那鞠婧伟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大家知道啊，爱情是一个说的很多很多的话题，有的爱情吧特别的纠结。有的爱情吧你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舒服，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以后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温暖，不管最后成也好还是没成也好啊，都是感觉特别温馨的，让你觉得挺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是因为睡前故事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它是在每天晚上10点半发布，所以它的故事都有这样的一种温暖的情节，应该说洋溢在这故事当中呢？ 其实是这样的，我最早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就是想到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深夜和爱情嘛。 哦， 因为我们每一天上班其实是很累的，你当你卸下很多自我保护呀，就一些不得不绷着的脸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内心是很柔软的。 那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作者鞠婧伟， 你有没有感受，你在你写作过程当中有没有把刚才空空说的这样的深夜和爱情两个主题融在你的故事当中呢？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应该叫修饰也好，或者说写作的这个方法也好呢？ 就是其实我写的大多数爱情故事都挺温暖的，因为然后就被人家称作温暖故事制造机嘛。 嗯，对，说你是温暖故事制造机，所以你写这样的睡前故事应该是很轻松的是吗？ 对，我比较青睐写这，然后又比较擅长。 哎，你刚才说你比较青睐写这样的故事，也比较擅长，那么除了这样的故事以外，你还写过什么其他的故事吗？ 就是我写过很多故事，比如有一个就是听说你还在打听我的下落，对，就是讲了一个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就两个人，就有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嗯， 但是那个女生呢，一开始就非常的就是反感嘛， 嗯， 然后就那个男生就死追烂打，穷追不舍呀，就后来发生一系列故事，然后各种感动，但那故事写的就是特别的那个，就是特别好玩，就是特别有趣点。 嗯， 对，最后就是完美的结局。 哎，经纬你知道吗，对于很多文艺青年来说呀，最终能够当一位作家，能够把自己写的故事变成书，那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很多人呀没有坚持下来。那么要问一问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了你的梦想，直到他们变成签字变成书呢？ 嗯，其实我第一次写作是在人网上 啊，网络写手是吗？ 对，就发了一篇学渣男的爱情故事，就是那天就是无意间发的，后来就这篇故事就瞬间就后来就过了一天吧，就阅览量破十万了。对， 哎呀，你很牛啊你！ 那我觉得那个是个意外，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很牛的意外，导致你能够坚持写下去是吗？ 对，后来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也想当过作家这个 梦哈， 对， 文艺青年的梦，嗯。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外，你就把这个梦坚持下来了。 对对， 现在已经写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这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越写越有激情，越写越特别有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写一篇文章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别怕，有我在，这是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啊，作为编辑来说，你把这句话当做这本书的名字了，那么作为作者来说，这句话肯定也融合在你的这个故事当中了。那么二位对这样的一句话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女士优先，空空先来说一说吧。 嗯，其实我也跟周围很多人分享过，我这句话是来自于我对我闺蜜的一个鼓励，都不是爱情，是友情。她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觉得自己搞不定，然后我就发微信安慰她，跟她说你别怕别怕，我们大家都在。 你还真是一个挺有担当的女汉子呀，你敢发这样的一句话给人家。 其实也不是说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她临时特别紧张。就是我觉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再来过嘛。 哎，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爱情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他去练习。 就我们这个书名一旦被确定之后吧，后来就被很多人点赞。然后我再仔细来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后来我就想，其实如果用在爱情里头，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情感经历的一个阶段吧。 嗯， 可能我们，对，我也年轻过哈，就都有过那种特别喜欢说情话、情话连篇的时候，就你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话都说给你的恋人听。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话好像大多数都被我忘了。我觉得如果说在感情里有一句话能够留下来，可以被我们记住的话，我希望这是一句很有担当的话。所以我觉得，别怕有我在，就是这么一句有担当的话。 哎，虽然那么多人给你点赞啊，说你起这书名起得好，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书名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爱情小说的书名，但如果你想一想刚才你自己的感受啊，你们是同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担当的话啊，所以你觉得它作为一个爱情小说的书名合适吗？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可以能够包括友情啊，包括比如说父子啊、母子啊这种家庭啊，好多好多的感情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包括，并不是单独的只能够说应该是爱情小说的唯一的那样的一种话吧。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后来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在爱情里边就是说了很多了，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啊，就这种话都说了很多了，但是很少有人会说，比如说我等你啊，有我在，你就什么都不要怕。我觉得这种话好像大家很少说，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大家来表达。 哎，也就是我们在花前月下谈爱情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往深的一层去想一想，爱情当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别怕有我在，其实就是一种责任。那么 谈恋爱谈爱情不能光是谈谈而已，而更多都要想想其他那种责任在哪里。 对，我就希望大家经历的感情都能够沉淀下来嘛，就走得更远，就更加有担当和这个责任感。 经纬，如果按年龄算下来，我想我和空空都比你年龄大。刚才是我们两个年龄大的老人说的关于爱情的一些感受，除了谈恋爱花前月下以外，还应该有责任感。那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别怕有我在，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怎样把这样的一种感觉写到你的这个作品当中的呢？ 我先说个事情，就是 你也挺老的哈。 这本书呢，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说，就是现在有一本书到我手上了。她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别怕有我在》。就是她问，她说，假如是你对我，假如不是书名就好了。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别怕有我在》呢，就是像一句承诺。对，她会就像给人家打了一注强心剂，然后让别人非常有安全感。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刚才呢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书名之后，接着就来说一说啊，有23个故事串联起来的一本书，有没有一些什么线索，或者说什么样的特别的寓意在这当中呢？ 嗯，其实线索倒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每个故事它都是独立的嘛。 嗯， 但确实我们选取这23个都是爱情故事是有原因的。嗯。因为我个人一直以为这个爱情是它肯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哈，它还有特别大的魔力，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自身的行为就在别人看来很蠢呀，很白痴，但是你还会有盲目的那种冲动去做，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最大的魔力吧。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爱情的魔力哈，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算奢望吧，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呢也不是教别人去经营自己的感情，我是觉得通过我们这本书这么多爱情故事，大家可以做回最柔软的那个自己。 嗯，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跟空空一起来探讨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呢是23个爱情故事，那么描写的呀是年轻人的这样的爱情故事，而这很多的作者其实也都是很年轻的人，那么你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年轻人写爱情故事会不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传递给这个读者，是不是这当中还有一些比较青涩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社会主流的一些感受在这当中呢？ 嗯，其实我觉得爱情其实是很个人的体验。 嗯， 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个故事吧，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名字叫做难道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只有那两厘米吗？他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她遇到一个对她无微不至的男孩，特别体贴，就是这么温柔的男孩子现在你可能特别难找到了，但是这个女孩吧也很心动，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就距离她心中理想男朋友的身高差了2厘米，就一直很犹豫。 太纠结了， 这是一种就很奇怪的限定。其实但是放到现实生活里，我又会发现，哎，周围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我需要什么星座的，我要找哪个地方的，我要身高颜值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会给爱情增加很多这种限定在里头。我觉得这个现象看起来还挺奇葩，但是它挺现实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很多人给爱情很多限定。哎，经纬，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对爱情有那么多的限定吗？ 基本没有 是吗？ 对。 啊，那你在书中啊，你的那个幼稚情书其实给爱情是有好多好多限定的，连最后就好像张口跟人家说都特别特别难。 对对。 那为什么生活当中的你和你写的这个故事的反差如此之大呢？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在成长，就那个阶段我也经历过。 那样的一个阶段你经历过，然后现在就是把你的一个经历过的阶段呈现给大家。 嗯，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23个故事啊，空空呢是说了他感受特别深的一个故事，而经纬呢他说了他自己的那篇小说的一些感受。那除此以外啊，这样的23个故事啊，空空你觉得还有哪些特别的寓意想要告诉给大家呢？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像我们在职场里头会出于一些自我保护吧，然后可能对别人会有所保留，但是我这本书里有几个非常勇敢的故事。他告诉我，就只有当一个人足够强大、足够勇敢，不再 不再去吝惜自己的真心， 嗯， 然后他就可以去单纯的爱和享受爱了。 嗯，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点评吧。既然说到了一共是有23个故事，那么咱们逐一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从第一场愿以真心度尽劫波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希望能够大家理解其中的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 其实我这一场的主题大约是来自于宋小军老师的那个故事，就讲的是从家庭里 一猫一狗一男友， 对，从出走与回归的一个故事。他最后结尾的时候，当那个女主人在回到原来的家的时候，朋友就问他，你现在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然后宋小军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女主角以一种度尽劫波的神态说，一猫一狗一男友。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第一场的故事的作者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作家了嘛，他们的故事是就有那种成熟的劲儿在里头的，所以我们用了这个稍微有一点那个禅意的一个章节名。 但是啊，确实这一猫一狗一男友肯定描写的是年轻人的爱情，如果是人到中年或者是在上了点岁数人的这样的爱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答案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二场，就算从来也只能爱你。那么这样的一个第二场的主题名又有哪些的寓意在其中呢？ 它是提炼自那个鞠小七的橘子姑娘那里头，因为这个橘子姑娘她和一个男生就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很爱这个男生，但是每每到见面的时候好像彼此都有一些退缩，到最终快要见面的时候，突然她发短信过去，回过来的是男生的女朋友，她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了。但是她 好惨呀。 怎么说，这个女孩是那个橘子姑娘是很坚强的，但她后来一直就是坚持她和这个男生的一个创业梦， 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自己坚持下去，然后跟闺蜜聊天的时候说，就即使我们在平行世界相遇，我还是会爱他。 第三场与你人生一场，长乐未央，这当中啊选取了有5个故事，我来念一念故事的名字吧，就觉得挺悲伤的，特别特别悲伤的一场故事。为喜欢的人多花点力气，把你写进我的故事里，每个傻子都有一次有惊无险，我被困在了原地，因为深深的喜欢你，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 这里头的故事除了人生都有一次有惊无险之外，都是悲剧结尾的，都是最后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比较遗憾的故事。 真是比较遗憾的故事。最后一场也就是第四场，只有在你的地方看风景，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这一场故事也还蛮悲的。就是他其中有一个相见恨晚的两个人，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身边有了别人的陪伴，那你可能只能站在能看见他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他，而你不可能再走近他了。 好，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啊，空空还有鞠经纬的到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别怕有我在》的温暖的爱情书的内容。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要你在我身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